好，大家翻翻嚟啦。咁呢一节咧就要讲下马来西亚嘅楼宇滞销问题啊，马来近。 好，咁样咧。 马来近， 听到吗？ 要大声少少。 啊，喂喂， 系得，好好多， 啱，嗯嗯。 好，而家我讲下2017年嘅呢个大马嘅滞销楼宇嘅消息俾大家听。咁有一个国家产业资讯中心，咁佢就最近发表咗一个报告，话呢个大马嘅滞销住宅单位啊，喺2015首季嘅时候咧，市值有42亿ringgit。跟住呢，但是到咗而家2017年嘅时候，暴增到100亿市值。咁样听到吗？ Hello， 听到。 其中入面滞销单位最严重嘅州属呢，就係柔佛州，亦都係呢个低贱频道大力推介的其中一个他们经常去看楼的地点。这样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，有17000多个单位了。是啊，就是这样。 17000多个。 是。 是空置单位，是不是？ 是空置单位来的。 嗯， 即系起好晒噶啦， 系， 即系装修埋嘅。 呢度就冇写到咁清楚啦。佢系写有滞销嘅单位。 咁马来西亚系即系交楼啦，譬如你买新楼啦，咁佢交楼系买系俾清水房你啊，定系俾一个装修咗，即系基本装修已经好晒嘅楼你嘅咧？ 如果你是买高价屋的话，通常都会被包埋装修的。有些嘅冷气家私那些都会齐全的。不过是要50万以上的单位才有啦。 嗯。那如果他空置那些单位，即是柔佛州，那 他通常那些单位是低于50万的。 我看看这个报告先。 不过好犀利喎，真系如果有万几个空置单位，即系下贱频道仲喺度 sell 呢啲咁嘅嘢，就即系咪叫人趁低吸纳咧？ 万几个单位，头先我讲佢咯，系全国加起嚟嘅单位。 哦，咁柔佛州咧？ 柔佛州就3600多个。 哦，咁唔系好多啫，3600多个啊。马 Sir 啊，应该全部买起佢都得，即系如果可以趁低吸纳嘅话，以佢嘅财力 系 咁劲，系咪咁讲啊？ 有26亿嘅ringgit 嘅市值，吸唔吸纳得晒啊？ 哦，即系都高价楼嚟，如果照咁计嘅话就 系啊， 50万 咁样。喺两年前2015年嘅时候，柔佛州嘅嗰个滞销单位只有800多个啫。 哇！ 两年间可以增加到3000多个，系好夸张， 四倍。 咁佢有冇仲系喺度起紧咧？即系你收到嘅消息，马来近 仲有 喺度起啲新嘅， 仲有起紧。因为如果系唔计啲外国建筑商啊，要本地建筑商嚟讲咧，通常都系卖咗楼花先至会起嘅。 嗯， 所以 ongoing 嘅 project 都系会有，所以只会增加唔会减少。 或者咁即系空置单位陆续有来噶咯，呢啲样嘢就 系啊。 咁你觉得有冇投资嘅价值咧？ 你如果空置单位，你睇你本身嘅系咪真系有置业嘅硬性需求啊？如果是纯粹是想着投资的话，最好就好一好先啦。 但柔佛州是做什么的？主要就是他那个州是。 他是很接近新加坡的一个州份， 对油业啊、种植业嗰啲都有嘅。 嗯， 咁但系有冇即系冇大城市喎？除咗新加坡之外， 佢自己本身嘅好多啊，由佛州、马来西亚人后生嗰啲都会选择过去新加坡度揾工做啊。 嗯， 咁佢交通点咧？如果即系喺油佛嗰啲地方，嗱，譬如啊，即系之前我哋都讲过一次呢、這个下战频道啦。咁如果即系我又想问一下啦，即系重温一次啫。咁如果我喺油佛度住，我又要喺新加坡度做嘢，一日嘅交通时间需所需大概系几长时间咧？ 如果你要过关口，繁忙时间应该个零钟咁样咯。 一程 系单程啫。除非 咁，即系一日可能要三四个钟咁啫。 除非你，其实最快嘅方法咧就系、是、揸电单车，佢哋嘅通过相对比较快啲。 嗯， 如果你系搭啲巴士啊，或者系私家车咁样，就个零钟都应该都冇乜走鸡啦。 哇！ 咁你嗰、那个电单车牌可唔可以入到新加坡噶？ 系可以嘅，你要另外注册多一个嗰啲收费嘅嗰啲 account 啦，因为入去新加坡系好多地方系要收费嘅。 嗯， 哦， 佢唔可以用 咁样 样嘅呢个系统。 嗯， 咁但系佢嗰个游佛哥系咪有第二家园计划咧？即系第二家园计划可以游嘅。 第二家园计划喺马来西亚除咗游佛之外啊，槟城。雪兰莪都有呢啲计划嘅，可以睇你系边间 agent 帮你申请啦。 咁但系有个问题啦，咁嗱，如果我可以即系我去游佛咁样，我仲有冇即系我系咪自动就可以去新加坡做嘢？因为仲要申请新加坡嘅做嘢嘅 visa 咁样， 系需要嘅。是需要那边的新加坡的雇主帮你申请。 其实这样做还麻烦过回大陆做事。 是啊，是。 即如果对于一个香港人来讲。 是。 嗯。 因为新加坡那边他那些就是做些清洁啊，比较就是低收入的工作啦，是很缺人的。但是因为他们的同星币和马币的兑换率有差别相当之好啦，所以有很多大马人会过去选择做那些工作。 嗯， 都是有吸引力的。 哦，这样。 是，那我问个问题啊，其实你先写上，你写上。嗯， 好。 我冇啊！我唔问啊！我问你，你问。 我想问租壳嘅人咧，申请新加坡 PR 容唔容易啊？ 佢因为申请新加坡 PR 要睇你唔同嘅职业嘅。如果佢哋、譬如一啲好似我所知噶啦，佢哋比较缺呢、這个呢、這个设计啊、美术嘅人员嘅，所以如果你系去从事。相关工作你的申请会比较容易 pass。相反如果你是你的工作的资格是比如说会计师啊那些就难一点了。 哦因为那些难一点。哦。 因为你都很多新加坡人会怕你入到去跟他们抢饭碗嘛。但是保障他们当地人士。 因为我以前你讲， 我想比较中做呢个政府公务员比较多嘅， 因 为反而私人人界就佢哋就冇咁中意，发展始终有限。 嗯，因为我以前好多同学咧都系马来西亚嘅，但系佢哋即系马来西亚人就好中意读 pharmacy 同埋读医嘅。咁咧，佢哋最后尾即系有啲当然留澳洲，但系好多咧即系读 pharmacy 好啦，去新加坡做嘢，因为佢哋好多都系租壳人嚟嘅，即系有佛人啦。咁佢哋就话攞咗澳洲嘅 pharmacy 嘅 degree 咧，佢哋话去新加坡申请 PR 其实都唔系好难嘅。所以我就想问一下，系咯，所以我就觉得可能 租客人系咪会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人容易申请 PR 啫？ 都唔会啦，都系主要都系睇作工作嘅呢个专业资格咯。 嗯， 睇下需要一方面嘅。嗯， 系听唔到后边嗰度，讲多次，讲多次。 睇下新加坡嗰边政府啊，或者私人界需要边一方面嘅人才咯、啊。佢哋会。放宽呢啲，佢哋你申请 PR 嘅有唔同嘅比分嘅标准嘅，有几特定嘅职业系会比较高分啲嘅。 使唔使考英文啊？ 应该都要嘅。 哦，嗯， 所以，但系因为嗰边啲你嘅。政府同埋呢个私人界都系以英文为主嘅、 嗯。嗯， 如果你做服务业啊，假设啊，你做服务业嘅话，英文唔可以太差。 嗯，系。新加坡人都系比较好少少嘅，其实英文嚟讲，但系咧有调查机构显示，其实亚洲最好英文嘅系马来西亚人，因为你哋种族比较多咧，所以睇英文报纸啊，听嘅都系比。其他亞洲地方多少少，所以最好其實馬來西亞人是好少少嘅。 呢度因為有一些土生土長的華人，甚至有些是直頭唔識講中文，唔識寫嘅，但係佢英文可以講得好好，已經是變咗英文人了。 即係發夢都講英文嘅，所以又。即系 native speaker 咯， 系 界个定义， 即系佢哋讲嘅， 即系咪发梦都讲英文， 讲 a more 啊，系嘛，无人系嘛讲， 吓， 系 即系佢哋系啊，因为佢哋星马咧讲英文啊，就话咧，之后以前有同学讲话，诶、哎，你讲 a more 啊，即系你讲系英文啊 ，a more 即系无人啦，即系讲英文啦，佢哋咁讲啊，同埋系都系几得意嘅，其实星马其实都系另外一种。即是将这个闽南文化、广东文化和客家文化融入得好，在他们语言融入得几过瘾的地方来的，其实都以后可以都可以讲一讲，我都有少少感受经验的，都是。是啦。 好，这样就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？曾 BC， 你好像听你想讲，好像想去那里买帮手这个帮他减少这个空置单位的数量、啊。 我不会啦。呢啲其实点讲咧？其实我如果俾我， 其实几吸引嘅，讲真，即系如果你一个即系一个 喺香港住嘅就 系， 但系我哋喺外国住就即系其实咁，其实佢哋都唔咁讲真，新加坡同马来西亚啲楼都唔够屋企大，咁其实我都冇咩理由去嗰度住嘅。但系如果俾我觉得咧，我觉得就系点讲咧？马来西亚嘅女仔其实几好嘅。真心讲，其实我觉得华人社会最贤良淑德的女仔就是马来西亚女仔。我觉得啦吓，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是，即系我哋住 college 啊，就是比较多大马人系住 college 嘅。咁我觉得哇，咁犀利嘅煮嘢食啊，嗰啲阿生啊，佢哋都煮得出，即系嗰种阿生中文系咩啊？阿近嗰个叫咩？酸辣鱼系嘛？ 哦，阿生。 系啊，嗰啲啊，仲有巴姑爹啊，嗰啲差唔多，巴姑爹嗰啲，佢哋都煮得好嘅， 啲好好犀利嘅嘢嚟噶喎。 唔系真 B C， 佢专系识啲女仔嚟，即系食佢哋啲饭噶嘛， 饭咋吓？系饭啫，系冇错，饭啫，系冇错，嗯，啱嘅，好啦， 咁啊，差唔多啦嘛，大家仲有冇嘢要补充啊？今日 都系冇乜啦，就系、是、想讲一句，何杰你都系个人渣嚟嘅，就咁简单。系最后尾结语就系、是、佢都系个人渣，同埋佢嘅忠心支持者。以前我唔觉得吓，老师咪闹鸠佢哋话系人渣嘅，话佢啲支持者。而家觉得系你啲支持者好捻多都系人渣，对唔住。 唔系佢其实反映咗个社会好 病啊， 即系好酸啊。 好 酸 啊！ 个社会 同埋好病态，其实我真系觉得，即系好似喺我哋page 咁，日日都讲，即系好小事，其实真系嗰啲 好 common 嘅嘢，佢哋都会作得好大，哇，自爆啊，之后话，唉，呢啲咪黄咯，呢啲咪扑街咯，咁样。其实每日系咁过日子嘅，我就想问下呢啲人咧，你日日都系咁负面啊？系当然佢系好多扑街啦，咁但系好多扑街，但系咁样点样过日子啊？日日都系活喺个咁嘅生活，咁嘅即系就死噶咯。真系就死咯！即系喺如果净系睇我哋《Morning Pitch》报嗰啲人啲留言啲 page， 佢真系觉得好似其实香港同阿富汗差唔得几多嘅啫。 O K， 事实就唔系咁咯，我就觉得即系香港其实都好好嘅，到而家都即系有问题嘅人咧都系少嘅，但系个网络咧嗰个问题咧就系你嗰啲人咧通常都好得闲嘅，咁啊变咗。你成日见到嗰啲 comment 咧，其实就占咗个社会好少部分嘅人，但系就喺网上就好大声咯。如果你根据呢啲声嚟决定你点样做生意或者决定你点样做人，就好麻烦啦。 哦，不过好彩呢啲好多都系退捻咗休嗰啲人啫，都系嗰啲即系真系冇嘢做啊，嗰啲人比较多啲。如果真系要做大事咧，即系唔系话我哋 page 唔好，但系都唔会留咁多言。即系有我睇到有几个网友日日都留十几廿条咧，都系嗰啲内容农场啊、大纪元啊、阿波罗网啊嗰啲都好多下。其实就系几个网友啫。 你讲紧啊炮打，即系炮打嗰个 page 嗰个 group。 炮打系啊，炮打 ，sorry 系炮打系啦。 啊，嗰、那个 group 系有啲问题嘅，因为咧我发现咗，因为我都系 admin 嚟嘅。 嗯。 咁我发现咗。有啲问题咧，就系有几个人咧，佢系转咗个 account 个名啊。佢之前咧已经俾我哋踢走咗，专系放啲内容农场啊，即系放啲争大陆人啊，嗰啲我哋踢走咗啊。本来，咁跟住又改个名，改头换面又翻翻嚟咯。咁嗰个人有一个我知道佢喺澳洲嘅。 哦，我知你讲边个啊？嗰、那个佢另外一个网站咧叫做澳洲华人嘅嗰条友，我知道我知边个，因为我个香港女朋友佢就话喂入呢个睇下，之后睇到咦呢条友成日喺我哋个谷度搞嘢，即系讲埋晒啲散播仇恨嘅喎。点解就系又有个佢自己一个 page 嘅，但系得几廿友啦。咁咧其实呢啲我哋以后都会好严格地。如果佢再搞事，真系踢噶！呢啲讲真，散播仇恨唔系我哋嘅目的。嗯， 哦，得啦，唔紧要啦，呢个呢啲慢慢再处理啦。我哋都其实冇乜点理噶啦，讲真。即系而家我哋即系睇到 YouTube 嗰度都有啲回响啦，即系咁。 嗯。 咁嗰啲即系如果系仇恨嗰啲，我哋都唔会复噶啦。即系好老实讲。 嗯。 即系闹你都费事，即系讲真。 系。即系送俾你乜都唔 冇意思， 系啊，冇错，学阿土话斋， 即系冇意思啊， 系 冇意思嘅。你系咪都咁憎大陆人？我唔会改变到你嘅谂法。 冇错， 第一，第二就系我讲我哋相信嘅嘢。 冇错， 咁亦都冇必要，亦都冇必要去憎一个族群嘅人。即系呢一样嘢系好唔合理。 嗯，同埋唔攰嘅咩？成日憎一个咁嘅族群人。而且佢 同自己一模个样系差唔多嘅、哦，分唔到嘅人。 而且佢全世界都好多嘅喎，呢啲你日日如果你真系好仇恨佢哋嘅话，你真系做唔到嘢嘅，通街都系。 咁你即系唔可以好似陶杰咁样用一个 stereotype 嚟谂嘢咯？如果你用一个 stereotype 嚟谂，其实陶杰自己都唔系嘅，我相信。即系我相信佢写出嚟咧。系啊，佢自己都唔相信佢讲嘅嘢，或者佢写嘅嘢，佢完全唔相信。 佢 头先边个讲嘢要讲多次，啊、有啲 应该我佢搵钱啫嘛， 冇错冇错， 系咯， 佢可以喺横跨星岛同埋苹果两个地方都有地盘嘅人，你可以 expect 佢啲乜嘢？ 但系好多人都 唔觉得， 好多人都觉得佢系民主斗士，我觉得佢写嗰啲嘢系即系帮香港人出一啖气咯。 佢就要你蠢啫，主要如果我认为啦，即系佢做出嚟，即系点解要逃灭呢个咁嘅人咧？就系、是、佢要成你成全部香港人都蠢化佢，令到香港人更加蠢。 嗯， 即系你要真系用心用脑去谂嘢嘅人咧。逃嘅嗰啲嘢，你四分一都信唔到， 即系咁讲。 同埋读过书系咯，佢信佢啲人咪多数冇读过书噶，即系我讲话系嗰啲 小学毕业咯。 我觉得系假精英似啲啦， 冇错， 啲假精英，即系以为自己系精英，其实就系话港英嘅精英，我仲要即系退咗休嗰班公务员，有啲譬如移民咗过嚟呢度啊，退休嗰班公务员，嗰班人就会比较碰佢。一我系精英嚟嘅，嗰扎咧，咁咯。 好，呢啲我等下，我以后搵啲机会收辱下佢哋先得。 好啊，呢节好短啊，呢节唔讲啦，唉，差唔多啦，都你仲有咩补充？ 冇啦， 冇啦，冇嘢补充啊，就系咁啦。 好，系咁啦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